好，欢迎落他乡周报。呢、这个大风大雨，应该出 rise 应该打完风噶啦。 即、系，但系我哋而家系未打风嘅几时间？ 喺个想打风飞一个非常，因为睇个样就打成风嘅天气。 因此我哋嘅录音位置就会有少少个唔同，所以今日今期个收音可能会有啲奇怪。 系啦， 敬请见谅啦。 系啦，都系我杰达。 啊，末日啦吓。 系啦，嗱，咁呢两礼拜一期。最大想講一啲比較冇咁花生新聞先， 其實幾多嘢咁呢兩個禮 拜，唔係應該就嗱，首先就係因為北海道大地震就壓後咗發表嘅 Nintendo Online Service Switch， 咁咧其實大部分之前都講過噶啦，即係佢而家講嘅嘢就主要公布就係、是、首先就係、是、基本上佢以前講嘅就係、是、首先啦，以後 Online Pay 咧就全部要俾錢噶啦，包括 Splatoon 啊啲所有對戰啊其他嘢全部 Online 都要俾錢，但係咧。就以後咧就有雲端 save 雲端儲存，但就唔包部分需要即時 save 嘅遊戲，即係例如 Splatoon 嗰類，費事班友炸啊，但係掹靚線啊，諸如此類。 就即係其實我覺得係點話，真係堅底咯，我真係。 而即就算得，雖然話八強最底，但係即係講真，一年得2400 yen 啫嘛。 即係我覺得應該係。即系虽然啊，杰特好似冇咩兴趣啊，但我觉得就系早添人，大家多元成家，八个人去 share 佢分个。 唔系，如果你唔系因为唔系咁，我身边啲有机少啊嘛，但系其他有人唔想同啲唔系好熟嘅人 share account 麻烦烦呢啲嘢。 嗯， 一台咪又整就系2400一个月攞一年我仲俾得起嘅，咁硬币我讲真10000蚊部手机我都而家考虑紧咯。 2400 yen 除翻一个月，200 yen 牛肉饭都食唔到个， 一罐可乐买唔到，一罐可乐就已经变强。 一罐可乐都要睇你喺边度买，就系贵啲嘅都冇啊。而家 系啊，嗱，重点咧就系佢而终于公布咗啦，就系、是、叫做 Family Computer on Nintendo Online Switch Online 就。即系讲就系你入攞咧就有免费嘅入旧嘅红白机游戏，就新公一开始就20只游戏，比较有名有啊孖宝兄弟啦、双截龙、马友医生、世界传说、魔界村、热血物语。咁咧之后咧就十月就有所罗门之剑、自血高校躲避球。十一月就系、是、村比同埋 Metroid。跟住10月就忍者龙剑传同埋好之心，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真系一步一步嚟嘅，即系咁啊！我唔系话佢作品一步一步投入，系讲紧佢嘅回收方式。首先就用点卖，即系逐只逐只卖俾你嘅方法卖，咁啊卖到咁上下啦，咁剩翻有啲点讲啊？你唔会冇兴趣，当然有啲系为咗吸引你搞啦，你唔会冇兴趣，但系要特登买只 game 又未必会肯。 因为头先嗰堆 game 我有啲冇讲名，即系比较冷门嘅，即系话咩摔角啊、ice pocket 嗰啲，即系咁样一定系噶啦。呢类咁嘅游戏都嚟买猪肉搭猪骨嘅，硬系有啲旧 game 你唔会太有 feel 嘅。 即系有时直情系讲紧。其实如果你唔提咧，已经遗忘咗喺记忆角落度，你根本就唔会谂起要买嗰只 game。 因为近排套新动画有好多 game 系又夹翻出嚟嘅，忍者龙剑传嗰类咧，大家又记得翻噶啦。 所以就再用呢个月费方式啊，其实年费啦，佢去再吸引你，再俾一次钱啊，去将啲剩翻嘅回收卖佢，即系几高明，亦都点讲啊？真系老任先做得出嘅啫， 唔系 老任先做得到，重点系唔系做得出咁简单。 仲有就系佢除咗有旧 game 之外，佢仲有一个限定手掣，就限会员买嘅，就红白机手掣两个嘅一二 P。 嗰两个手掣咧，老实讲，我觉得系点讲啊？系必然会出噶啦。我只系撑在系几时用咩形式去出嘅啫。 可以充电，不过咧就话到明嘅，因为佢手掣里面咧只有十字掣同 A B 掣，所以就玩唔到 Switch 游戏嘅，话到明噶啦。但唔紧要啊！你讲真，你都系白人仔，攞叫做呢嘢。 你咪咪 Q 俾我睇死佢，即系呢个嗱。虽然呢个就据佢好明显就攞嚟货你玩旧 game 用噶啦，我睇死佢日后咧就会再出一个普通版，即系真系可以攞嚟玩 Switch 游戏嗰啲。但系个即系纯粹个攞翻个外形，跟翻个需要嘅键嚟重新设计过，即系因为。我谂真系传统嚟噶啦，佢好似由 Game Boy 开，唔系 Game Boy， 佢由 GBA SP 开始，就一路就保持个传统，就系、是、不断咁会攞红白机个造型攞去出，攞去拍落新主机度做限定啊，定系特注版又咩都好啦吓。 嗯， 即系佢好中意做呢样嘢，所以呢件嘢系迟早会出现。 即係如果你係對呢扎 game 冇興趣，但係對嗰個手勢有興趣，其實我覺得可以等，可以再等一等。你係應該會等得到呢個正點講啊？有齊所有掣嘅特注版。 嗱，順便講埋啦，仲有啲新啲game 嘅，即係啲Switch 嘅 game， 即係之前喺Wii U 推出過，但應該唔係好多人玩過嘅。Super Mario Brothers U 以 Deluxe 版，即係之前喺 Wii U 唔掂嘅遊戲，而家重出。 即系咁 ，Wii U 唔掂，通主要系因为部机唔掂啊嘛，唔系个 game 唔掂啊嘛。 好多 game 佢可以出翻嘅，只不过佢 game 唔掂。跟住仲有一堆 Square 嘅 FF 啦。虽然我觉得嗰啲 game 系颇为外面啦，有少少鸡肋啦，因为佢又唔系话真系重做过，只不过系 都系我句坚吸引嘅，佢直接掟上去个 store 度俾你卖啊，卖啦。话大佬你掟上去卖，你少少地，如果系 Wii U 嘅，你少少地就卖1000 yen 啦，应该唔止嘅，我印象中。 唔止啊！如果啲 game 系红嘅话，三四千 yen 仲都有人买，因为都好似杀出嘅佢。 冇必要落掟落咁嘅 packing 度，但系即系点讲？有啲似，有少少似，唔系好似啊？PS Plus 咁样，咁你啲 game 你真系要你真金白银买，咁又唔系好锯。但系佢咁样送俾你啊，咁你又唔系真系完全冇兴趣喎。系好多啲咁样嘅呢个程度嘅 game， 咁佢用呢啲方法打包咁拱俾你，咪大家乐意接受咁咯。 嗱，仲有嘅动物之心又唔使讲啦，呢个就是动物之心啊，但系乱斗呢个 K 卡嘢就其实都系少少废话噶啦。重点就系、是、嗱，特限制主机就系、是、老音最拿手嘅，一大堆限定主机，大乱斗版啊，动物之心嘅 K 卡限定主机都有嘅。 我记得 大乱斗有一，但系同埋之心好似唔，我睇下先知。 即系 Pokemon 版就应该冇啦，因为佢会跟，应该系会跟新嗰只 game 做出机啦。 嗯， 即系啲老人惯常做法，咁啊大家自己睇下。嗱，先讲下呢个少少声明啊，我哋系冇收过任何任天堂嘅钱嘅。即系如果佢哋香港任天堂肯俾嘅话，我哋系唔介意收嘅。先讲 系啦，我哋系唔介意做宣传嘅 ，我哋系唔介意嘅。不过系佢哋。现在呢刻系冇收过钱嘅。 系啊，暂时知道暂时得大乱斗 S 嘅版嘅 Switch 啫。 因为你讲到好似广告杂志咁啊， 咁咪咁话法，依家系广告杂志，因为我嘅讲紧就系佢广告杂志。 好嘅 啦。OK 啦，咁讲完呢单嘢之后，就讲下啲讲下啲其他新闻啦。 都系啲 game 界都几大新闻吓。 首先讲咗开咗新公司先啦。 新公司呢、這个即系新公司，其实年年都有好多新公司成立嘅。 但系都年年好多新公司收 笠。呢个废话啦，但系。呢間就真係點講啊？淨係講佢啲成員就已經即係話已經係個亮點啦。 其實你講咗 名先，我噏曬啲名一次過啊！ 即 係小高和光、打月光太郎、高田雅史、小松崎類、小泉洋一郎、士馬多利魯、中澤公。我唔知佢究竟咁樣排啊？我印象中嗰個排咧係個點啊？直播路嘅顺序嚟嘅，我唔系好肯定，但应该 系。呢啲名如果你冇印象嘅话，好简单，弹丸论破系列。 基本上就系弹丸论破系列嘅核心成员，包括佢嘅音乐同埋画师，咁啊，同埋呢个阿打月光太郎及他的老死，就系咁多啦。 咁佢公新开个新公司当日咧，就成堆嗰啲游戏界名人帮写啲庆贺贺文咗你乜嘢啦，即系虚冤啊！再衰嗰啲咁嘅人啦， 咁咪就咁仲有就係咁因为佢哋其实同嗰边都算係几有咩咁。 咁同时佢同有又係呢个原因，佢呢一脱人啊，係落去嗰即係叫做唐水坤唐宇都系嗰堆人嚟㗎啦。 編劇界其实唔好大。 应该咁讲就係日本游戏界呢就两个范畴，唔係话圈啦，係两个领域啦。一个就係传统嗰批，即係嚟话係啊，就係话啲老派游戏啊，真係走红裤子出身嗰批大公司嘅。一批就好似嚟话虚渊啊内需呢批轻小说啊 ,L game 走出嚟嗰批。嗰两个 area 囉。 本来接近同人领域嗰啲 囉。接近同人领域同埋一啲真係传统大公司走出嚟嘅一批。 咁啊，佢公布消息系个应该系 YouTube 上面嘅直播嚟嘅，生放送啦，或者叫咁，佢一口气就已经讲咗四隻 game 出嚟，都几点讲，都几野心，都几大下，即系佢即系咁讲，佢新公司系我唔知系咪真系同时出啦，我咁最少有四个企划同时温紧，咁可能会有先后出咗顺序啦，即系 都是他们擅长的领域。你看、啊、小高加打和打月做那套呢，就真的好，真的很明显，就好，那种成个风格都很弹乱轮廓啦。啊，咁有动画企划，有呢个子宫向嘅即係咩嘅， 会唔会又系手游先？因为其实唔出奇噶， 呢个好难讲，冇人知。 因为近日老收有新游戏计划，一闻到就睇到张相，知道一定手游啦。 我又冇乜所谓， 冇所谓咁讲，因为 咁四个企划，好明显，四个企划就其实应该都系唔同方向，其中一只出手游，我觉得冇乜所谓。 咁两只手游我都唔意外。 值得一提嘅就仲有个系呢、這个前排咪俾人收购咗嘅 Speak， 应该点读啊 ？S P I K E。佢就同佢哋会有一隻 game 会合作去出，咁啊就但系详细资料欠奉啦。不过 依间公司嘅感俾人感觉就系、是、佢真系好想重，佢想佢想复制Time Moon 个公式啊！ 我觉得佢想翻唱咯， 所以佢想照住 Time Moon 个公式去玩啊！就集合一堆游戏界名，一堆叫同有啲同人背景嘅游戏界名人走出嚟搞间公司，搞啲 game， 想复制FGO 嗰个成功公式。但做唔做到就唔知道，因为 FGO 成功其实咧，真系叫做有少少意，系少少冇，唔系系唔系少少，学Sony 话斋冇复制嘅。因为嗰班系，因为佢系一班怪人，用一个唔系业界会出现嘅公式去搞一只游戏，结果掂咗。 嗯，咁其实点讲啊？单系睇呢扎名咧，我就觉得可以俾啲信心佢嘅。我唯一担心就系个同时搞四个企划会唔会 点打嘢？ 都周身都冇张地，两头唔到岸。 好简单，你睇。太闷啦！为咗 FGO 啊，基本上佢所有嘅佢而开个坑啊，开嘅招全部停晒啦。 咁呢度咁佢哋又点讲啊？最少嗰七个人都各自系有自己领域嘅，咁佢哋佢哋又唔系唔会请人噶嘛？佢哋 睇呢个情况咯，因为即系嗰句呢个 project 应该讲呢间公司俾咗闻到阵味，佢希望复制 FGO 个成功式，但系做唔做到呢？就睇情況啦，因為 FGO 成功其實係好多屎忽撞軍，好多意外同埋好多顛覆咗業界手遊嘅一貫揾錢方法，要掂咗。 咁我覺得佢哋出翻，因為點講啊，大冤論破基本上都走到盡頭噶啦。 盡咗，因為其實呢個 就算佢哋唔跳出嚟開新公司，其實都應該要開新 project 噶啦。不過佢哋叫做咩啊？咁。比如順手自己開間新公司，咁既然見得佢同舊公司有合作，咁應該係 好耐好耐啦。因為依種方法其實係比較，因為其實日本有幾有啲遊戲公司係出咗，即係自己就獨立出嚟開間新公司，即係同老舊公司合作嘅動畫公司都唔少啦。 唔使動畫，佢嘅傳統公司都有。咁我以前公司都係經常有啲點啊，啲主管級咁啊跳出嚟開間新公司。都照咪又系彈翻啲單俾我哋，彈翻翻 嗰兩啲， 呢啲好正常 嘅 啫。 正常嘅，因為除非你話好似白金工作室同 Capcom 咁樣砸曬馬就冇得講啦。 留翻嗰啲就 留翻我講啦。好啦，講下再一間 都係遊戲的， 不過就一間接牌公司。一間 L Game 老牌 L Game 公司 Miu 就宣布結束。 第一个反应就是原来你未执嘅， 就系我觉得， 我即刻比较熟嘅 friend 就夹我嗰只，其实最近都仲有出紧， 系啊，有只叫做咩熟透果实门妈妈帝炉完全版，最后佢而家最后嗰、那个宣嗰、那个即系收皮广告仲系卖紧嘅，依间公司咧。 先讲名啦，我哋未开名啊，即系 Milk 系啦。依间公司其实最有名嘅游戏咧，就系《夜勤病毒》系列。 即系我咧，重点在于我哋到呢一刻，同埋呢个全世界报呢单嘢嘅人都依然系要动翻《夜勤》嘅名出嚟， 因为太有呢只上系护士重口味凌虐系嘅 L game， 你冇可能睇只嘅。 重点系而你提唔出第二只 game。即系唔计佢喺个公告同时提咗嘅，佢就系最新作。 咁好嘅，咁系，因为相比 呢间嘢真系，其实真系你睇佢个出品 list 你就知嘅，你真系一只夜勤玩咗好多年。 因为相比嚟讲，你话老牌啲嘅，例如话系啱之前又系接埋咗嘅烧钳咧，我长急多咗几只啦。 系啊，就系、是、 由当年最侏罗几年前嘅咩族睇先，即系唔知。乜作系列啊？咩族啊？嗰啲咧，一噏咗大，佢嗰间公司噏咗一大堆名啦，甚至去到最后嚟话，爱姊妹系列啊，都仲有其他度 keep 住系有啲唔错游戏嘅。 咁去到最後啊，燒劍去最後愛姊妹四，其實我係覺得唔錯噶。當時我玩完只劇本就係、依嘢唔係 L， 唔係實用 L game 遊戲，係搞笑家庭倫理遊戲。我喺後面，因為我係玩到後面都玩到笑嘅。個劇本係我就係、是、我根本就咁就係、是，如果有我認住個劇本家就係、是，如果再如果真係撞喺 L game 世界死嘅話，一定玩。嗰種情況，去最後喎，係接埋嘅時候，我已經係。 所以咪話呢間公司其實你唔好話黑心或者冷血啦，真係抵接嘅。同一隻 game 你可以玩咁 Q 耐，即係正雖然有呢個市場差距啦，但係其實佢後面出咗咧都好多啲點講啊都幾重口重口味白作啊嗰類嘢，其實出到人唔少嘅。但系冇一隻店咁，唔系冇一隻大賣啦，叫做即系唔一定可唔可以叫店嘅。咁呢間公司都點講啊？都係時代眼淚咯，都係。 因為佢睇佢妹二魔陀妹妹啊，咩麻花大路啲，唔係有條 key game 嚟講，我都唔係好聽得好有名嘅類型，又唔係話啲畫唔得，但就硬係嗰啲就係冇乜印象啊。不算啦， 再加埋呢期啲唔系呢两三年啊，呢几年啦，应该系啲 L game 都系越做越惨，即系咁。 你唔好话而家一直摆好，等咗几年，大家几乎以为佢唔会出嘅对波忍者终于出咗啦，咁喺上个月，大家以为佢你系出嘅啫，只生日刀斋，我以为你竟然出咗只 game， 大家系有意外嘅。因为咁样噶，你发现间厂而家都变咗出网页 game 啊，出啲 LCD 加成人玩具噶啦，你唔出实游戏好平常嘅事，结果又出、啊，有少少意外嘅间厂。 即系咁难听讲句，就系现在出做 L game 嘅，点会唔扑啊？即系话啊，仲有单都关 L game 事嘅，就。这个 Steam 个平台，我哋上之前讲咗，睇下佢而家又有新嘅后续，就是因为当时佢讲咧，只要符合佢所在总部所在，V 社总嘅总部所在嘅地点，即是华盛顿州嘅法例咧，咁佢就可以上啦。咁而嗰边咧，我唔系好 sure 啊，但系呢个听翻嚟嘅啫吓，就嗰边嘅法律咧系要求你系要打码要剩嘅。咁我唔係好 sure 啊，真係唔好 sure 啊。 因為如果美國嘅話，應該唔使打碼嘅。美國就 好似總之佢係唔係完全開放嘅，係有啲嘢會禁止嘅。咁但係佢現在佢就同你宣布，哦，唔好意思，我又改變政策。咁啊，我而家係允許所有無遮掩的HGM 訂上 Steam 嘅平台咁啊，佢用語係呢個 100% 未遮蔽性主題。我唔係好 sure 係咩意思啊，但係咁總之就係、是、因為原本咧好多都係其實喺 Steam 上面嘅 H game， 所謂 H game 咧嘅 H 部分咧，其實係點講啊，後加 patch 嘅，因為佢唔似你手機 game 或者乜嘢，你隻 game 本身就係、 是、死咗， 即係佢其實一個平台幫你 download 同管理你隻 game。其實你係直接 at， 你可以 access 到佢原本隻 game 喺邊個 folder 嘅，你要改啊，要上網啊，要做咩啊，係你嘅自由嚟嘅。即係咁佢就好多廠就行個法律啦，就係講緊哦，咁我上去嗰隻就全年齡版，咁跟住仲嗰啲行為，嗰啲復往行為咧，就要摸就跳，要摸黑畫面，要摸成，總之就係令到佢可以符合到法律，咁然後你落嚟之後，你喺唔知邊一度，即係嗰個唔知邊度，即係遊戲官網啦嚇，咁啊單嚿 pad 落嚟，然後改變咗入邊啲嘢咧，就係、是、你閣下嘅事，就唔關我事，唔關 Steam 上面發售嘅 game 事。 而家就連呢個都唔使啦。 佢而家係唔使啦，佢就可以唔使搞咁多嘢，直接出啦。 不過而家啲年代冇咩 L game 啦。 啊，咁其實西方就都點話？而家調翻轉咧，西方開始多啲咁嘅日式美少女的 L game。 其實日本咧、美國、歐美應該美國咧。系依类 L 机系有市场嘅，又嗰个应该同日本一样咯，市场够大嘅话就硬系批咁样，有啲硬系要足够嘅人数好依味嘢嘅。 啊，咁啊全世界咁多人啦，咁啊总之就系、是、出咗个消息啊出完之后咧就即系点讲啊，大家其实都有意喺度讨论咁，到底咁即系咁你系咪即系打之前念啦？咁有少少嘅分析啦，个人少少分析。可能同佢現在啱啱開始多咗嘅分級制度啊，可 可唔可以叫分級制度？可以咁叫啦，係有關，因為以前咧，你只要搜尋咧，你係佢上面嘅嘢有嘅 game， 佢都會做落，你都見到嘅。但係如果你只要而家只要 set 好咗色情遊戲，即係你直情係定，即係佢會有個咁嘅話標籤啊，即係你可以剔咗，你可以選擇唔搜尋，即係搜尋或者直接唔搜尋，跳過 H game 嘅部分，即係佢唔係純粹講十八禁。即係因為因暴力而變成十八禁，定因色情、因裸露，定係佢真正係一個色情遊戲？其實喺 Steam 入邊係三種唔同嘅嘢，你可以快揀住嚟分嘅。即係有啲 game 係冇錯，有條女可能要因為咩原因、任何原因都好，其實要裸露，甚至有啲性行為都好。但係佢個行個 game 本身，可能譬如我 touch 會講佢咋。某個版即係我知 GTA 係冇嘅，但係如果 GTA 入面有啲咁嘅情況，你唔會將佢當色情遊戲㗎嘛，但係佢係有呢個色情元素㗎嘛，咁但係佢係直接有個分類係色情遊戲，你可以屏蔽咗佢。咁當然你家長就仲有呢個家長鎖啊之類嘅問題啦，咁就根據佢個分級分類做咗好咗，所以你只要唔想見到係可以見唔到佢哋，但之前係冇辦法嘅。你只要你個名字，你搜尋嘅動作 touch 到嗰扎嘢，譬如啲名 touch 嗰個 keyword， 咁你係有可能會見到，你唔想見嘅情況下見到佢。咁而家佢改咗好多嘢，咁令你個分類好咗。咁有人就話咁我呢個少少推測就係、是、可會唔會關呢樣事？咁我分級分好咗，咁咪唔介意去俾你買 H game 冇所謂㗎、大家成年人，即係成年人的話。啊，咁或者你剔咗嗰个，或者你讲咗呢个大话的话，咁我咪俾你咯。 O K 啦，系啦。 即系咁啊。 game 方面仲有咩特别大比较大啲嘅新闻咧？ game 嘅话就讲咁讲 一时。game 咧就仲有单嘅就，但系就呢个就我哋呢个讲下呢个都系呢个邻国新闻呢、這个中国的其实系天气报告嚟，因为真系点话定期，我真系觉得个定期就会打一单出嚟噶啦。 定期走下你， 然之后呢个大陆又点讲啊？好似又弹啲封禁名单出嚟，咁啊结果就腾讯就又应个股价应声下跌，即系其实咧就有啲疑惑嘅，因为个点讲啊个新闻有啲假假地，但系咧。新聞假唔假唔緊要，騰訊跌咗就係真嘅，即係有啦，因為佢又係話呢個有一個監管啊乜乜成，好似話要係咪兩單嘢嚟嘅，一單就係話有扎封禁名單嘅，嗰單咧就我覺得係假新聞嘅，咁仲有一單就係話要限制青少年遊玩，咁之前因為一路都係廠商自主，即係自律去搞嗰啲點講啊，即係冇啲兩個鐘頭之後開始乜乜乜乜七七，等你唔會沉迷啊防沉迷系統記得啦。咁而家 每日一個鐘死得人多啦，大佬。 即係呢個咁啊，但係呢次就據風吹咧，就係佢會建立官方話要咁樣做。咁尺度啊，影響範圍嗰啲嘢一定係嚴重過創新自律嘅啦。咁啊，所以令到個騰訊股價又應聲再跌多次。因為其實咧，佢呢期佢都跌過唔少次嘅啦。即係上次又跌咗次，我哋都睇過啦。咁其實唔止騰訊嘅，不過大家最望得到嘅就係騰訊，因為佢香港上市咁樣噶啦。咁其實我聽大陸做 game 嗰啲圈子講，都係大家都覺得係其實幾大鑊嘅，因為重點唔在於佢而家做咗啲乜嘢，重點佢係發現咗或者係知道咗大陸或者呢個中共啦，係其實已經盯緊嗰啲佢哋嘅嘢，做緊啲嘢，因為以前係冇網管嘅嘛。 所以麥馬雲趁早退休咯。我成覺得馬雲會話退休係聞到浸除，知道大鑊，所以趁早早著嗰只嚟嘅啫。 係啊，咁我即係但係呢個就馬雲嗰單就唔係好關 ACC 事啦，因為佢做嘅主要係商貿嘛。即係所以話天氣報告我頂佢有肺啫，即係好似即 係集咗一單， 好似就嚟集都有一單咁，個月總要嚟一嘢咁樣。 中國搞手遊已經唔係新聞，都唔係 新聞啦嚇。 但係。以前搞 ACG 就純粹係叫做咩？依度搞完算數死透人哋嗰種啫嘛。但今次就大鑊啲咯，因為你始終你話你依個限制嘅話，你咁大間公司好難去話 一博扮晒嘢之后一样佢冇嘢㗎嘛。你话动画又话买呢片快播，即一博话呢套嘢唔播得，佢要过要一季一季返，下个月咪有呢个世界。但手游唔系咁大佬，同埋而家系最麻烦就佢 hold 晒一堆手游嗰批核权。你麻烦咁样就你呢手游买返去就。 咁咁佢係點講啊？佢釘緊咗你呢個成個領域咧，就全世界冇運行噶啦。仲有單就我唔記得咗幾時的事啦，就呢個 Bilibili 嗰邊啦嚇，又走去搞走去搞 Bilibili。咁我睇到個截圖，我唔知係改圖定係堅嘅，因為冇乜人，因為我唔係好識 Bilibili 啲嘢，所以就據聞就成個業手就紅滾滾。即係很共產黨啦，我唔知點形容。即係但係就咁多落就應該就其實就冇乜嘅，有啲咁嘅嘢。即係佢啲宣傳而家係會多咗好多點講啊？可唔可以叫主流嗰啲叫咩啊？主旋律多啲主旋律啦，又唔係真係全部都係，但係即係呢個生存意志堅強啊！呢個要套用翻呢個大陸叫法，呢個大陸嘅嘢，即係因為生存意志堅強啲，即係要搞到咁難睇，都要做落去啊！咁呢個鄰國事務就其實唔係好關我事，不過順便睇睇。 OK， 好啦。 仲有個天氣報告嘅，都係關 game 事嘅天氣報告。呢個 Sotoverse 而家仲係連得到線，即係之前嗰個咁大單啊！咁我講多少少啦，其實因為我覺得同之前同 friend 嘅分析就係、是、其實呢件事太張揚咧，唔係一件好事，就係、是、咧其實佢可能係高高放舉起，輕輕放下，即係點講啊？我理論上我係要封你嘅，咁理論上我已經不再服務港澳地區噶啦。不過你哋港澳地區嘅人連得到嚟我個 server。 咁我都冇計嘅。 咁啊，大家心照咁啊，咁解。咁啊，既然佢點講啊，窗口舉高一釐米，咁你又冇咁啊，咁啊，大家就佢未有新動作之前就唔好太大動作咯。我真係呼籲各位唔好太大動作啦。即係咁佢哋點講啊？你話等佢從善如流又好，你要兩佢咩都好啦嚇。咁啊。就咁啦，咁啊天氣報告咁啊，如無意外，除非有任何新轉折，往後我哋呢個呢一單嘢係唔會喺呢個度再提噶啦，希望唔使再提呢單嘢啦。即係 好啦，嗱講下啲星洲新聞先啦。 好啦， 首先就係、是、鄧德華美智宣布結婚，喺佢自己個電台節目度話佢結咗婚同埋懷咗孕，好典型嘅就係結咗婚一段時間拖住唔講，好啦，大咗肚啦。你一大一套嘅话，你个套见到人嘅话咧，就唔讲唔得嗰只。 你见肚要见人，你跟手就要生仔，你要休业。 同埋佢呢咁嘅忙声优，因为佢除咗动画之外，其实佢仲拍接好多广告啊、旁白嗰啲，咁啊带住个啰，你接妆麻烦噶嘛，咁你一定要讲，因为冇得走啊。 走唔甩噶啦。 系啦，咁就佢今年38啦，佢都。 咁啊，38咧喺现金定义嚟讲，仲未算高龄产妇。 有少少危险，但未算高龄，因为更多人 问边噶啦，系。 但更高龄嘅都有喺升一届。 现金医学以前系35岁，而家褪延后咗，因为个技术啦 ，credit card 嘢进步咗啦吓。咁啊，40岁打上先算高龄产妇，好明显系赶尾班车。 赶尾班车，喂，佢咁样38啦，佢都升啲人戏所谓胎满盈月白四天王，唔计走一个重来，新天王就结咗婚啦。跟住好似佢未有 B B。跟住 生仔呢啲就好啦，好难讲嘅。 跟住而家就系林德华为止，剩翻嗰直田佳乐咧。虽然睇佢而家就好享受单身日子，得闲冇嘢做就去拉斯维加斯打机，跟住又走去呢度打啪啪比赛咁样。但系突然间话俾知同某个声优结婚，一相传啊。補充下，是全民網流傳呢，他和阿布敦是有些曖昧的東西的，有懷疑他阿布敦結了婚，但全民咋是不是新的完沒人知道啊，這些東 西就是戴定頭盔， 是戴頭盔，因為那些東西精英最拿手的，拿些照片啊，拿些東西拼圖拼了，說是剛好這麼巧好像想相似，那就說是的啦。咁但系佢嗰阵就话直田佳乐结婚，我唔意外。嗰阵佢都唔后生啦。 然后阿田村就 唔好讲， 再次躺枪。 唔好讲，因为要被 block 嘅，因为有声有迷，一讲呢个问题即刻被 block 咗。呢个系咁远嚟嘅， 即系冇办法，真系因为点讲啊？我哋熟悉嘅声优大部分都真系结婚。 余生唔好讲啦，唔好讲水树，因为佢系连瞓觉时间都冇嘅。如果佢有結婚要結婚咧，我以外就係邊揾個男人翻嚟嘅。 即系我算啦，你不如同阿田村用单程杀繁就算数啦，唔好烦啦。 即系咁啊，即系咁啊，啊好事嚟嘅咁啊。 好事，嗱你得就唔系，都唔算，亦都唔算话搭麻子。麻生未代子就嚟晒，就响年93、92、93。 即系 佢就好老好老好老，92岁。因为我对佢认识就系、是、联盟二分里面三伯嘅阿婆，三伯嘅曾祖母。佢专跟住咧，佢《杀西神》里面配阿傅咧，傅咧嘅，就已经好老白，已经有啦，92岁咁啊都。 系啦，咁啊九字头你 冇嘢讲噶啦， 先过身少桑嚟噶啦，已经 冇嘢讲噶啦，佢已经系仲想点啊？九字头啦，六七十都去咗，突然间无啦，突然间走咗都系咁咯，咁九就算好啦，系咪？佢留咗咁多作品落去。 咁啊，仲有单啦。其实个人就唔算好出名嘅，就呢单系啱啱调翻转，就因为当事人29岁啫，好后生呢个。但系讲名就大家应该冇乜印象啊。青山有树， 听过个名，但系冇乜印象。 我最有印象，而我最中意嗰首就叫我 long long 嗰个多open。嘅乐队，嗰对乐队嘅 band 系啦，嗰对 band 嘅成员嚟嘅，咁就佢唔系个主唱添，甚至不过就首歌我就好中意嘅，咁啊，所以我特别有留到。死因系急性心律不正，咁啊，即系29岁就过身都几惨。 所以其实真系嘅，一个廿唔系廿个月夸张，因为30岁之后咧，其实定期检验身啊，检查身体有必要嘅。呢个真嘅，呢个就系依家唔系常识论嘅，因为有时检查下冇坏啦，就系即系趁住后生。好啦，讲下讲埋讲下因为美月桂同埋交通常司嗰单就系个 cheater 发生，冇唔讲佢，即系纯粹有交通常司睇完电视节目，阿钟居正讲做主持嗰节目访问式啊美月桂咁讲就话。喂，声优唔喂，而家唔好叫声优做多媒体艺人啦，上电视都可以做节目嘅，即系咁呢个咁，纯粹系呢个咧，即系同阿曹啊，讽刺下咁样啫，咁又冇乜嘢好讲嘅。跟住讲下动物朋友啦，哇，即系又系呢个影响 慢事。冇事，讲呢样之前我要补充翻少少资料，因为啱啱我抄唔到单嘢，所以冇讲好清楚。就腾讯嗰单嘢，就一个系。王者荣耀的用户资料会直通天庭，呢次不是讲笑，是坚的，就不是我哋讲成日话啲资料俾咗阿爷，佢今次坚系俾咗阿爷，俾植入呢个公安嘅数据平台，就实名去做防沉迷，咁啊，所以就因为系实股实作嘅嘢，今次坚系接咗落去，咁所以咧就个腾讯嘅股价下载嘅数啊就。曾经一度跌到312蚊，全日当日就报收314.6，啊，即系都即又唔知几多个亿唔见咗啦。 唔紧要嘅，其实佢啲咁嘅账面数字，呢个从来唔系重，呢个唔系呢个冇乜。 你知唔知几多人俾人打一把啊？ 系呢个唔关我事啦，呢个从来我对因为炒股票而出现咗咩？ 呢个时候你嚟买腾讯，我谂你抵俾人打一把，唔关我事。 系啦， 我睇一睇咁，俾翻啲数据啊！我哋成日俾人话讲新闻冇资料冇数据。 我哋又唔系财经节目，我哋又使唔使读嗰啲财经节目嗰啲 kick 嘢？一段嘢我唔识读啦。喂，讲埋众目朋友先，呢个已经系由最初嘅呢个政邪大剧战片，而家变咗花生剧噶。最得闲我哋就走嚟炒样嘢。但系动物朋友二期之前发表咗噶， 每日任务 fuck you Konami。唔系，啱啱先 fuck 错，你不过呢个都系日任嚟嘅，今次呢个做嘢个 fuck you 架啦，架弯啦， 系啦， 即系咁啊，首先顺跟时间顺序啦，首先先讲就系动物朋友二期啦吓， 未公布边间公司做嘅，未公布， 佢订个 PV 出嚟都订个 PV 出嚟，同埋个咁个现在手握嘅资料就系好明显嘅，就首先就当然系一期个 ending 就唔会接落去啦。呢、这个就真我谂都唔使问阿贵， 好多十咪，好多动画第一期就接落去噶啦。即系话东城中最离谱就咩？ 嗰个系原作嘅问题啦。 呢个动画结果啦，所以接唔到系好正常嘅。 总之佢就睇款就系连主角都换埋，咁啊佢睇起嚟系会换新主角，即系我睇起嚟就唔肯定，因为佢现在都系出咗个 PV 咁解啫。咁啊。二期嗰边咧就仲跟住就有个出咗事啊嘛， 都系算出事啦。有个关以其事嘅，咁就系讲紧佢，咁你要做动画啊嘛，咁啊星一要面试啊嘛，咁星一面试嗰时通常就读啲剧本，等我哋试一试。咁如果系个剧本已经先行，或者系有原作嘅，咁通常叫你读个原作嘅原作某一段。咁樣啦吓，咁但係如果係二期咁呢度好明显二期就好明显全失，我当首先你未有剧本啦，唔出奇，你亦都冇原作啦，即係都唔会攞返原咯，唔会攞返旧作嚟用啦吓，即係咁嘅情况下佢攞咗段剧本，咁啱住俾人爆咗出嚟，就係、是、嗰段剧本係唔知直接得唔知边度嘅劇本嚟 嘅。嗱，呢樣嘢其實我有啲我唔敢講邊度啱，因為始終呢就係日本版權，我唔係好熟，就係、是、呢種情況下算唔算侵犯版權咧？因為佢又唔係公開，純粹攞嚟讀嘅話，我覺得好似我唔好明日本版權啊。因為香港情況應該，如果你話好似考試局咁樣，你攞某段文章去做考試嘅話咧，因為印咗出嚟嘅話咧，就要俾版權費嘅。但係呢種情況之下嚟話。你一可能你攞一份嘢，跟住可能影印十份，跟住每个星期嗱，你攞去读啦，读完之后，你攞去读，读完之后你去念出嚟喺咪面前，咁算唔算侵犯版权咧？我唔好明呢样嘢就。 咁你涉及一个商业运作，咁嗰、那个个 中间好似冇签 文，因为佢系个西嗰啲唔知边嗰啲类似咁嘅，咁讲嗰啲上传西嗰度就定咩？嗰、那个系个网站嚟啊，咁、那个西又发个公告出嚟，咁由公告到你睇到啦。佢入边话：我哋揭载嘅嘢嘅剧本咧，系自创嘅。如果你系个人发为个人发表，或者系为授业练习之类嘅情况而用咧，系可以自由使用嘅。但系呢度你系商业。嘅運作中間，因為理論上如果喺經濟學上面呢嚿嘢算係生產者物品， 但係佢係作為試鏡會裡面嘅素材，又好微妙地介乎於， 我覺得算係生產者物品。 其實唔係好，因為所以我其實我有啲唔好明，因為我好難隔呢樣嘢，其實有得拗嘅，即係法庭位係有得拗嘅。我就因為 我都冇得拗噶啦。我覺得最戇居就係，既然係咁 Q 冇乜所謂嘅嘢，其實老實講冇乜所謂嘅嘢。你是但揾个自己剧本得唔得咧？即系你制作公司有制作公司噶，揾你揾你一间制作公司系旧作得唔得咧？即系你揾国川以前啲动画嘅是但揾一段，点解系又得唔得咧？甚至你攞啲咩经典名著咩莎士比亚嗰啲，系当然啦，你攞莎士比亚攞嚟做动漫朋友个 sample 又有几多？但系你揾啲名作，即系已经系入咗公共领域嘅名作，唔系因为佢名啊，系因为佢旧过咗入咗公共领域嘅嘢。点解你硬系要搵人哋个衰个高边咧？ 呢样嘢点讲嗱？首先唔好讲法律咧，我唔续攞啦。但系呢种错误咧系好普通嘅，系更离谱。因为我记住任喺呢个时呢、這个世代，任何错误咧，我都话俾你知，系呢九十代啊，呢九十后啊，二千后系咁噶啦。呢个系万能嘅 key 万能 key 嚟嘅。总之系条友唔知叫上头叫喂搵电话，跟住喺网上抽啊攞用啦。 是但得滞就，我觉得系，喂，老实讲就系抵死噶咯， 咁抵死咯， 系啊，即系我觉得系顺手拈来，随便拈嚿嘢出嚟，点知跟住冇发现，佢唔系完全，因为咧其实好简单，我哋成日见嘅 CC 啊，创作共用嘅条款咧，系好多时都限制咗非商业使用嘅，呢嚿嘢肯定系商业使用。 而我覺得係當時 動畫製作嘅一部分嚟噶嘛， 我覺得當時就係對於應該講就係佢條負責嗰條友對於商業使用、非商業使用嗰個界線唔係好清楚。 嗯，即係咁，即係 佢覺得就係我又唔係攞嚟出版，又唔係攞嚟印，又唔係攞嚟做節目。 最好係佢又俾人捉到嗰下先可愛啊嘛！你睇到呢啲嘢， 呢年頭嗰啲又是國村，再加動物朋友唔捉你先奇啦。 啊，咁啊，係啦，咁啊，呢單咧就未完嘅喎，因為咧點解咧？ Tatsuki 又嚟啦！ Tatsuki 就顺便弹多单，爆多单出嚟。嗱，啱啱嗰单你就仲可以话可以，可能可以有得咬，有得成。但系呢单咧就 依家嘢就 首先，我觉得苗嗱错就肯定系人错噶啦。系咪苗头？系咪要指向国川咧？我就未有啲保留嘅。咁首先讲翻咩事先啦？就Tatsuki 即系呢个动物朋友动画嘅导演系扣剧本分镜，系咪抄晒到佢做噶啦？ 一脚踢嘅 One Man Team 嚟噶。 咁啊，佢就顺便喺个 Twitter 弹翻出嚟。嗯，讲开先讲啦。而家讲开，我又讲啦。其实咧，动物朋友个剧本咧，我系未收过剧本费。 即係講嗰句咁嘅，大概講咁嘅説話啦。咁大家又就即刻好自動波咁走去燒國村啦。 第一樣嘢就依樣情況。 呢樣嘢我有個 我有微妙嗱，我頭先開 off mic 之前我討論緊就係、是。究竟依佢系每一批独立同各村收钱，定系各村批一嚿钱俾你同佢扣赎先？ 嗱，理论上我所认知嘅制作模式，通常都系你揾间公司去做委托，即系你唔好当佢系动画，你当佢系你当佢个面包都好啦，你当佢咩都好，你当个蛋糕都好啦。咁我揾个蛋糕店帮我订做个蛋糕，咁我断唔估，我断估我系唔会话哦面呢嚿系面粉钱，呢嚿系奶油钱，呢嚿系你师傅人工钱，呢嚿系水费电费，呢嚿系你利润。虽然有时系会咁样分到咁细嘅，但系你实际上你都系一嚿个订嚿钱俾你嘅委托公司去做，即系呢喺动物白嘅情况就系八百万啦吓。应该就系抌嚿钱俾八百万，咁八百万要揾啲咩人去做啊？乜乜七人成人员选控嗰啲咩？但系成本要点样俾啊？啲钱点样去咧？应该系唔系唔应该唔会系由直接由委员会啦，其实应该系制作委员会啦，唔会直接由制作委员会去俾某一个制作者噶嘛。 系啊，如果你 更加唔好话嗰个制作者系点讲啊？你委托公司嗰格嘅人。 所以我就奇怪就系、是，通常呢类情况就系、是，即系上头即系投资者啦，制作委员会入嗱呢嚿钱俾动画公司，你发版啊，你自己搞唔佢。咁如果动画公司出去搵编搵剧本家，就动画公司喺嗰嚿钱度俾钱剧本家咯。但系而家情况就系、是，你系嗰动画公司嘅核心人物，咁你只攞只讲就系、是。咁我公司度玩出话冇人出，喂，等先好似你喎、 嗯， 你唔会咁呢样嘢其实几微妙就系、是，究竟系点样？究竟系当初各村同佢几多条数点计先？即系 呢个你 点样求个分钱方法？ 因为外人冇办法知，但系推论就系、是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佢个村咧其实从来冇提过各村两个字，或者系类似嘅说话嘅，佢净系纯粹话我剧本费全话嘅剧本费同埋呢个应该有嘅印税系一英都冇收过，佢系咁样讲嘅。 但系问题就系、是， 嗯， 阿朱先生 系， 但你听讲你系嗰间公司老板之一嚟 嘅 喎， 但系老板都可以收粮嘅。 喂，就一样嘅，就因为就系你点计，因为唔系呢样嘢就你同百万讲数啦。 你系咪你要追系咪要 追 百万咧？ 系 啦，呢个就系佢最巧妙个村最巧妙嘅地方啦。佢从来冇提过八八八或者国村，或者制作委员 会。系啦，因为正话讲唔制系制作委员 会。佢纯粹话佢未收到嗰嚿钱啫。 即系最简单就系、是、用举举个例子就系、是、银魂剧本，但系我晓系唔会追 band 低，话佢追只系追新花市或者新花市啊嘛，因为新花市系佢系先系佢动画公司老板啊嘛。咁佢出嚟应该新花市一边已经写新花市个招牌嗰个名噶嘛。 嗱，先讲啊，佢系冇任何追嘅动作，佢纯粹话佢冇收过钱啫。呢、這个咧，你话佢奸又好，你话巧妙又好，话佢戴头盔又好，咩都好啦。佢其实系大家自动波走咗去烧角村嘅咋，冇人提过角村两 个字。呢个就好微妙就系、是，等先。我有一，我先嗱，即使首先系你系老板，第二就系，即使好啦，我当你唔系老板啦，纯粹系一个员工身份，即系翻就另一条数嚟嘅。你呢个八百万唔提，因为系 我咁佢都冇乜必要，就是、特别去提八百万。佢冇提过任何公司， 所以先奸咪要。 你可唔可以话佢奸话佢阴湿啊？佢话佢聪明，话佢咩都好啦。即系佢其实佢系冇提过。 系啊，依真阴。 大家走去烧角村系真系纯手 心， 系大家做惯手晒咁解嘅啫。 好啦，嗱，最后 仲有一样嘢嘅，有少有咩同一单嚟嘅，仲未讲完啫。就系佢话上边印税呢样嘢就有仲有少少延伸嘅，因为有人查过，其实佢系冇登记喺呢、這个呢、這个日本剧作家咩协会之类身份咧，即系类似呢、這个剧本版嘅，写咗个嗰间 香港作家协会嗰个乜嘢啦？ 嗰间香港叫 Cash 啦吓，嗰间 嘅最 字头嗰间版权蟑螂啦吓，据说。如果你唔加入佢嘅话咧，系唔会收到任何来自任何要佢嘅叫咩啊？二次创作嘅版税系唔会俾到佢，唔会俾到佢。 咁就冇计啦。 再创作嘅，咁虽然我觉得系，喂，有冇咁霸道啊？ 系咁霸道噶。 喂，其实好唔公，系咪？好奇怪。虽然我觉得日本呢个咩所谓代理制度本来就好奇怪。你凭乜嘢？我既然冇加入你，咁我系咪应该要独立去收咧？即當然啦，我唔可以喺你度攞到錢啦、 嗯。 但我係咪應該我冇委託你啊嘛？點解我有筆數， 我一波數啊，邊個啊？阿傑達欠我109,700，而我冇揾收數公司，咁佢還唔還俾我，咪我嘅事咯。即係我係有權追佢還俾我，咁佢唔還就另一回事啦，係咪？即係但係你而家係話，哦，你有間收數公司，全日本最大嘅收數公司，佢會幫我揾阿傑達追數。咁但係我如果我冇加佢咧，我就冇份我咁。呢、嗯、个有啲奇怪，不过呢个就唔系呢件事奇怪，而系个日本呢个制造就真系好奇怪。有机会我详细研究完之后开个，可以开个 古灵精怪，古灵精怪制度。 啊，咁啊，不过就可能系因为咁，所以印税就即系印税就唔系由800,000美噶啦嘛。 系咯，主要就唔关事，唔关800,000事啊。 可能因为咁而佢冇收到印税，呢、這个系呢个系唔系我嘅推断嚟嘅？呢、這个日本啲 Twitter 上面有人，我见到有乡民推断，咁啊有都几合理啊，合理系件事，会因为咁而收唔到嘅合理，而个制度唔合理系另一回事啊。OK， 嗱咁啊。即係佢呢單嘢咧，就我諗我睇佢嘅款咧，佢仲有一單都係動物朋友相關的啊。咁啊因為我終於見識到呢、這個嗰、那個點講啊，春日報什麼啊？嗰、那個總之就係、是、宣稱係呢、這個係啊，宣稱係呢個激奇孤音嘅粉然後走去鬧交啊，打 Juki 啊，嗰條友仔啊，但唔知大家仲有冇印象啦？係件濕鳩導演，係導演嚟噶啦，係濕鳩導演一件嚟嘅啫。終於見識到佢嘅作品。佢做出嚟嗰嚿嘅佢好似骨系喺軍曹垃圾，佢做嘅堅系垃圾或者唔知咩，即系咁啊。不過啊，順便睇一睇啫。好 嗱，最後一單就係呢期 唔係最後一單，你嘅最後一單啫。 最後一單咁咧就講埋啦，就係FGO 嘅912事件，有名三田城秋好明紀念日，因為依個其實係 FGO 所有玩家一個近嘅就係、是艾尔梅伊事二世事件簿嘅作者三田城，咁咧，因为佢咧就一直都抽唔到佢自己小说里面嘅主角孔明，咁咧呢个事系由 J.K. 开三年都抽唔到，呢件再加埋俾一个画师 Parker 大肆宣传之后咧，成为咗成个 FGO 世界一个最初嘅笑话，后屘变咗都市传说，就系、是、三年成抽唔到孔明嘅，直至9月12日夜晚，孔明 pick up 佢嗰两张夫妇抽到啦，跟住呢件一出相。嘅全国出塔炒第一名，而三连城抽三连城嗰个关键升到第一名，嘅成堆声优啊、画师啊、声优FGO 迷咧出晒图恭喜咁样，而有声优有玩家话系咪应该出翻个叫做三连抽孔明嘅 pick up 咧？纪念 pick up 啊，大佬纪念活动啊嘛， 咁佢都抽到你仲 pick 嚟做乜咧？ 唔系，系纪念系以后就9月12日咧，就三年前抽到咁，三年前老师抽到好明，所以嗰日咧就系送十石啊，嗰啲嘢系点都要啦，呢啲嘢 都系要人花式送石啫。 不过系呢个系好传奇啫，一个玩家一个即系官方嘅人抽唔到个角色，竟然可以成为都市传说啦、啊，可以话系好夸张嘅。 之前 PAD 仲好红嗰阵时候，阿雷泰抽唔到佢个女都系咁讲啦，即系呢啲经常发生嘅事。 唔系咁啊，咁试过蓝田爱奈抽唔到 Ellie 啊，都抽八，佢抽八个月啦，佢自己话阿蓝田爱话。我出唱片冇人咁多人推，我抽到佢哋点解咁多人讲嘅？ 即系大家中意话睇呢啲话题够 juice 啊嘛。 系啊， 咁啊讲够 juice 咧，就又讲一单唔系好正经嘅，但系好 juice 嘅新闻啦、啊。因为翻我哋香港本地新闻啦、啊，即系呢个呢个500,000高达失窃事件。 哇！ 即系呢个元朗有个村屋俾人爆窃，咁啊个。失主系个村屋个租客嚟嘅，咁啊报警话个大门俾人爆开，咁啊跟住点初经多初步点算，共约值500,000，25代共值500,000嘅高大模型失窃唔见咗，咁啊件事就好简单，就普通失窃嚟嘅，我攞嚟睇啊，纯粹就因为个主角系高大咁解啫，当然大家第一个问题就系、是。 到底你系咩模型？咩高达模型可以值可以廿可以五十万咧？ 唔敢话冇，因为如果大型嗰啲嘢，其实真系等行几万几万 yen 嘅。 我咧 十万十万八万， 除非你真系点讲啊？你计绝版加成啊嗰类， 绝版嗰类嘢应该系，因为 嗰类情况， 因为有啲贵木有啲旧版 量就真系唔少嘅廿五代，所以我唔知佢代系咩单系咩啦。你自代一个又好，垃圾代又系一个五啦，一个五十。 我唔系中意，其实真系可能贵咗啲咧，绝啲旧版嚟八十年代，即系我一比一百，即系我脚除凹嘅例子就系一比一百嘅 R78，即系当年啫，只脚黐上去，只脚高嘅大髀喐唔到嗰只嗰种。 啊，咁 嗰啲喂，嗰啲你去嗰啲你去曼德拉 K 等行十万八万 yen 噶。 咁咁你调翻转讲你PG 版啊嗰啲顶级嘅，其实二三四千蚊港币， 随时 都唔系好出奇。 系啊，如果贵，如果系嗰啲绝版嗰啲吓，二三几万蚊港纸，我觉得唔意外嘅，随时都要嘅。所以我唔失 唔系冇可能我觉得有啲神奇咁解啫。不过你可以去到廿五代高达，咁我谂我相信佢都系啲都系嗰啲收藏家或者系好都系好咩，所以有 偷咁多都相当大工程喎，因为。应该系一盒摆晒入盒嘅啦，定系？ 据说被带走调查嗰个系个隔屋嘅业主，有啲咩租务纠纷，但系租务纠纷上世就唔关我哋事。我哋重点系个一啲跟抌同埋五十万啫，五十万系跟抌，大佬。 哇，都几系嘢啊，五十万！ 我啲世人快 ACC 上面嘅钱啊，应该差唔多系呢个数啦。我唔系好 sure 有几多啊，即系咁，但系即系净系高达模型喎，人哋 咁啊，都几系。应该讲就系即系嗰句咁，知揾点都好过货金嘅，起码有咁明摆到嘛，俾人偷。 咁啊好啦，仲有一单咧，都系本地新闻，我唔知呢个礼拜咩事，竟然有嘅。 日本嘅新闻 呢、這个件事其实发生喺日本嘅，系关香港人士啦，就系、是、有我谂大家都应该听过，因为又系好点话，又系啲好回响好大嘅嘢嚟嘅，咁啊有扭蛋铺就贴公告出嚟，话叫人唔好入，唔好入五毫子去当一百 yen 去用，咁样啦。 当时有呢个咧系苹果讲嘅，就话有日本一间唔知边度咧，就喺个扭蛋机里面贴咗英文。 苹果系嗰个已经系二手嚟噶啦， 二手嘅。咁贴咗张纸呢部贴张纸就话，英文讲话唔好用入香港五毫子入去部机度。当时我睇有当然啦，通常苹果一出就有啲闹话香港点，但系当时我睇咗新闻就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这个都市传说是仲存在的。三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本时已经听过了，当时我已经试过，即是拿这个模式是不得的了。那时据闻更早年就八七十年就八十年代呢，当时用女王头的五毛子呢是可以当一百，因为重量和大小更接近的。 哦，那我觉得不关女王头事。主要应该是材质问题，因为佢两个材质系唔一样嘅。 系啦， 即系我冇详细研究过，但系你见佢嘅成色，你就已经知道入边嘅材质系唔可能一样噶啦。因为现代嘅自贩机咧，系唔系纯粹靠大细直径重量，系当然佢重量都会有分别啦吓。即系但系佢会计佢个点讲啊？佢入边有 lift， 因为制造硬币，现代硬币九成。都会入面又会有 lift 嘅，九成情况下唔系入面有九成嘅 lift， 系九成情况下入面有 lift。譬如我哋毫子即系我哋应该铜色嘅，就系、是、六成系铜，四成系 lift。我唔肯定个实数系几多，总之差唔多系咁上下啦。咁啊银色嘅就啱啱调翻转，所以你见到佢哋毫子系铜，好似毫子系铜色嘅。咁一蚊到十蚊系银色嘅，就系因为咁样。咁你见到日本 yen 系银色嘅，所以我相信入边应该系比较多 lift 嘅成分，应该会比较多嘅。我唔肯定啊，但系因为其实个成色系参考嚟嘅啫。不过就重点系咁样，因为材质唔同，所以佢可以用磁量啊，用磁力啊，用啲甚至去到去射光反射波长呢类。各种嘅方法去检测嗰嚿嘢系唔系我哋本国嘅硬币，因为其实个误差好细嘅啫嘛。你只要唔系嗰个误差范围之内嘅，就全部当假先褪翻出嚟啫嘛。即系，但系因为今次出事嗰个咧系扭蛋机嚟，如果你入个扭蛋机最原始嘅扭蛋机，你就知道佢系唔可能有任何防伪嘅。因为点解咧？其实佢个扭蛋机咧就纯粹一个缺咗位嘅齿轮。你要将个硬币摄落嗰个位度，顶翻住嗰嚿嘢，令到个你个扭柄可以扭顺利扭到。 不过而家用唔不而家重，因为佢应该有重量啦。 呢类原始扭蛋机咧，系只在乎两样嘢， 直径、厚度 都唔同，因为其实 重量都唔会管。 因为我觉得其实佢最主要就系咩？佢唔系话呃佢，系你入帽子扭坏佢部机，因为帽子佢唔够重量，佢棘死咗个路。结果咧？ 唔系，佢应该系真系扭咗出嚟。如果唔系，系因为佢发现嘅数目唔少，相信唔少。如果唔系一个半个嘅话，你系占过啊？你小巴司机成日收到间啦，即、 哦、 系但系一个佢应该系真系坚系多。 系我试过收一蚊价睇个一蚊，咦吓韩环？不过唔紧要，因为韩环都高过嘅，唔紧要呢个问题。 咁呢、這个我都试过收完再俾翻出嚟嗰时，生呢、這个人民币嚟嘅， 人民币收过， 好似赚咗，但系我觉得都系烦，都系烦咗啊。 不过呢个奇怪就系、是。因为其实嗱，即系扭紧嘅我又唔知啦，因为情况，因为始终你就贴张纸，我系好难去确认嗰张纸个情况点样。但系我系好意外就系、是，因为嗱头先讲咧就系七八十年代咧，啲比较古老啲嘅即系嗰啲旅馆啲 A V 片机啊、电话咧，一百亿系得嘅。但系八十年代开始呢种咁嘅嘢出咗之后咧，已经冇一啲，因为已先进咗。我九十年代去日本即系读书嗰时咧，一年代去读嗰时已经，咦？冇咯喎，扭唔到噶咯喎， 即系因为我哋嘅计因为我相信系因为嗰个年代都仲系用紧直径，可能会计埋重量啦，直径、厚度、重量去分辨，咁咪相对咪冇咁多相对咪冇咁多，咁咪多咯。 系啊，我仲好有探求心就系、是、东京唔得啊。仙台得唔得咧？仙台唔得啊！总之我坐啲新卡机都唔得，证明咗一样嘢就系，我当时呢个就系呢个都市传说嚟嘅，或者系我去搵过咗嗰个攞队五毫子走去试机嘅年代啦。 即系我觉得就想系纯粹要睇你，真系要睇你部机点样收嘅啫。即系嗱，调翻转讲啊，我当你人手收好未？人手收你都会收错假银啦，好简单。我真系老实讲，你忙中丢个一蚊人民币，当然你会蚀啦吓。你丢个一蚊人民币当系一蚊银咁去俾人，我又觉得。好多时都会过得到嘅，即系我对你手面对面手交落去，差唔多嘅啫嘛，睇落去。咁呢件事咧，咁就有两个重点啦。首先就睇下，就首先啲人就其中一种观点就系、是，要你香港人同强国人其实都再做埋一娇样嘅嘢啦。咁我调翻转问你，用500 won嘅系咪一定系韩国人呢？咁嗱，当然啦，系香港人就比较容易随手攞到五毫子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下咧，佢肯定唔会好大量、大长期大量咁出现喺间铺头，因为我都系再讲一次，少量嘅假银咧，通常就冇咁大反应嘅。即系呢个第一样嘢。咁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你话佢相似，话佢相似。如果你而家手上有，你可以攞出嚟对一对。我曾经对过嘅，佢厚度相似。即直径咧就应该系一样嘅，厚度有少少分别。香港嘅帽子系厚少少嘅。而我更加确认呢一点嘅咧，就系佢哋贴出嚟嗰张相咧，你可以睇清楚张相。嗰个五毫子好明显系磨过嘅，系平面嗰度磨过嚟，即系佢磨薄咗嘅系，因为咁样先啱啱好同一百英相同。如果咁嘅情况下咧，即是代表住呢个行为唔系一个随心。首先肯定不是游客做的，即 有心装的，摆明 是有心装的。咁既然是有心装的情况下，咁佢哋肯定 是全世界度揾个地方方便收购又价值低的嘢。 得， 咁你香港和日本又不是距离很远，你要收一扎五毫子花嚟，难度是非常之低的。咁到底嗱，未必一定都未必一定系日本人，亦都唔一定系甚至某一个地方嘅人。咁当然日本人嘅机会咧，其实我觉得仲大过香港人嘅，因为纯粹人数基数问题。喺香港在日香港人其实并冇大家想象中咁多嘅。咁呢个其中一样啦吓。咁然后我调翻转问你，你边个得闲无事走去磨个银仔咧？ 我依个重点就系、是、哇，好得闲喎你都。 而且你只能骗扭蛋机嘅啫喎， 就 是、动作。即如果你可以騙到，因為其實以前仲有一種500 won有個地方，第一佢就所騙嘅價值高好多啦，500 yen 同500 won嘅差距係大過100 yen 同五毫子嘅，同埋佢係可以呃到舊式嘅自販機嘅，即係唔係舊到啱啱我講咗五毫子都會到100 yen 嗰種啊，係即係點講啊？係幾年前係講緊好似10年打前啦。都仲有啲咁嘅機嘅，佢都仲有啲自販機，而且日本嘅自販機好得意嘅，你撳退款掣咧。佢唔係退返個你原本抌落去個掣嘅， 順住碎碌嚟噶嘛，即係攞 佢唔係順，佢唔係碌翻你原本俾你嗰、那個， 係佢碌下最底嗰個嚟噶嘛。 佢係會將佢原本個前箱嘅錢碌俾你嘅。 係啊，呢樣。 所以你又可以不斷咁掟500 won落去，跟住退款，佢就褪翻，可能係1個500 yen，可能係5個100 yen啦，好多時都係5個100 yen啦。佢會褪翻5個100 yen俾你嘅。嗰你抌落去嗰個係韓 won， 但係佢退翻出嚟嘅 yen 嚟嘅。咁你係真係可以現兜兜洗到錢出嚟。咁咪咁樣嘅假錢先比較高價值，即係咁嘅情況。 但無止攞嚟呃扭蛋機，我覺得係頗為浪費時間咯。你即係磨時間啦，你要磨又唔係賺好多用扭蛋機啊嘛，你嘥氣啦。 即係咁樣咁情況下咧，你就會發現咧、就是，就係其實道德嗰個係咪香港人咧？冇得講噶，係好難，真係好難講嘅。 邊有話香港人最 衰？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而家叫我隨身，我都可以攞到幾個攞幾個日元出嚟啊！咁唔通我係日本人？即系嗱，唔系纯粹话要为帮香港人辩护，因为呢个可能都系香港人嘅，我冇排斥你话否定呢个可能性。 喂，呢、這个都市传说都系香港游戏先嘅。 但系如果你一口咬定系香港人，然后话佢失礼乜乜七七咧，我觉得又太过点讲？太过偏颇了。 我就唔会用呢个做，我就系觉得就系、是、啊，几怀念喎、啊！呢个年代仲有人玩呢招，几怀旧啊！我因为讲就系80年代、90年代已经冇人话呢招，大家知道唔得嘅话，开始已经冇人再提啦。即系陈年旧40年前啦，佬。 咁所以就我觉得就呢、這个就比个件事，我纯粹点解要特地攞啦？其实就系要讲就系攞俾某啲认一口咬定嘅人听，就其实未必是。 我纯粹系对呢件嘢颇为怀旧 feel 啫。好啦，咁今呢两日 我仲有好多嘢讲啊，唔好意思啊，所以我新闻多，有啲都系啲花边少少啊。好，呢个 Bandai Namco 咧就近期就走去搞旅游业，出呢个旅行团，咁啊开咗两个团，好得意嘅，一个就星优旅行团，咁咧好得意嘅，佢系收唔知30000英镑、40000英镑，唔算好贵嘅。不过问题咧就系集客地点喺边度咧？台北火车站。 台北。 是台北的旅行团嚟嘅，但系问题就是佢集合地点是台北火车站，即是乜嘢咧？如果你是个日本人，不好意思，你要参加的话咧，你唔该自己买机票飞。 咁当地全 feel 嘅。 系啊，就虽然个对象是日本人，当然我肯定有台湾人去，因为方便啊、嗯。即系喂，大佬，我咩啊？几万英见声优，我谂大把人俾，大把人肯俾嘅，香港人飞过都唔出奇，咁啊，即系有啲嘅，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佢唔止搞啲咁嘅，咁我有少少湿鸠卖声优团啦吓，唔紧要，好嘅，仲有一个更加劲嘅呢个豪华游轮之旅，呢个以呢个灰姑娘做主题嘅，即系艾玛灰姑娘啦，做主题嘅游轮企划。即係佢未公布詳細，但係佢話佢會話往後都會有類似咁嘅嘢咁嘅嘢，即係佢即係大家咁話網上唔係遊輪上邊嘅偶像旅行，即係唔好意思，我真係我成日諗到嘅全部都係啲要打碼嘅題。啊咁啊，因为日本仔啲多国经营系，其实可以真系多角度真系完全冇任何拉更，无厘拉更都有嘅。咁啊，点啊？咁啊，仲有一单咧就趣闻啦，甚至唔可以叫新闻添啊！呢个警戒线上的地平线应该咁叫， 系咯， 最新一集。咁如果大家有见过佢嘅日本原书的话咧。其实香港其实台版都系台版中文版都系噶啦，不过就冇咁夸张，因为大家知道文库版系特别 细本啊嘛， 砖头系话佢砖头书嚟噶嘛，今次终于厚到入唔到部包裹机，即系因为书店日本嘅书店系会有个包，会有膜包住本书，等你开唔到噶嘛，咁啊包住佢咁样咧就佢就去。整個佢就佢話，因為通常咁嘅情況下咧，就通常就懟本書落去個包機入邊已經包好出嚟嘅，因為好簡單，一日要包幾百上千本書，冇可能人手包膜嘅，即係但係呢本嘢入唔到去，結果咧就係必須要人手包膜，即係我問阿作者，如果你行書店的話咧，你行書店的時候咧，千祈唔好話俾人聽你係作者，你係會俾啲店員打死你。 之前佢啲嘢，唉，算啦，我唔做，因為佢呢個作者啲書係。 我覺得佢直情係拼厚度嘅，真係次次咧又拼到越嚟越厚。我諗 其实你完全可以出几本的。 分开出好过，冇烦啦。不过算啦，呢个嘢，呢个作者系有啲叫恶趣味，我呢恶集嚟嘅叫做。 即系咁啊，就即系呢个都系少少啲啲花边新闻咁啊，咁啊都咁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系啦。 有咁多好多湿碎新闻， 好多湿碎啊、花边啊、趣闻啊咩咩嘅嘢啦吓。 好啦，咁下两个礼拜就继续啦，睇下下礼拜唔会有咁，希望唔比较少啲新闻咧，透咗湿碎新闻会讲一大堆。 好啦，最我觉得最最好嘅就已经系日本最大嘅嗰几单新闻，我哋唔需要报。 下个礼拜应该下两日应该 TGS 嘅，不过 TGS 其实都讲下咧咩人中之木村咁咧。 即系呢个唔系 T， 啱啱我哋讲嗰扎有部分都已经系 TGS 预报嚟噶啦，即系前次嚟噶啦吓。 OK 好啦，咁下两个拜再见，拜拜。